柴的筐， 离别了柴家庄，江环故里，为兄长那骨德带你飞心，提哨棒绕家乡， 大大 家家空嘞筐，一柴的筐，二斤九毛，寒脸神， 筐柴筐 九毛， 来啦！ 门外挂酒幌是三碗不过岗，找谁呀，同志？ 啊，同志。你得叫我客官。 哦，你客官。 哎， 那我主官。 我是武松。 我肉松。 那我是松花。 我是小肚。 别唱了。 啊， 你这出戏跟谁学的？ 那您这出戏是跟谁学的？ 我跟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学的。 哦，咱俩差不多。 你跟谁学的呀？ 李谷一。 你得问客官您喝酒吗？ 客官您是喝酒吗？ 朕知， 请到里边。 哎呦， 是炕柴， 炕柴，柴柴柴柴柴柴柴柴。 哎呀，客官，您想用点什么呀？ 俺要饮酒。 饮酒， 朕是 不卖。 什么毛病呢？难道怕俺我？天不成、 啊、 你来看俺这里有三岁的银两。 哦，银子。 真是。 有外汇券吗？ 啊，这武松能有外汇券吗？你得说细词儿。 客官您有所不知啊，如今在景阳岗之上出现了一只老鼠。 哦，耗子呀。 对了， 是一只老虎。 对了，出现了一只老虎啊。 有虎怕他出山，俺这里有哨棒，岂能容他？ 我的客官爷爷，这只老虎您可打不打？ 为什么？ 他厉害呀。 怎见得？ 怎见得？就拿您来说吧，还不够他来顿夜宵的呢。 那就更应该将他吃掉。 客官，这多一事可不如少一事啊。说心眼里的去了。 朕朕岂有此理？既然景阳岗吃了猛虎伤人，俺要多饮几杯酒，多增几分力量。倘若上得岗去，江湖大死，俺要与人民 怎么着？ 吃寒烟。 这位也下头机灵。 酒报 有， 你酒报酒来吃。 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起抬起抬抬抬抬抬抬 抬抬抬抬抬抬抬抬抬 抬抬抬抬抬抬 喝啤酒的吗？ 您打算喝什么酒？ 我得喝白酒。 喝白酒，我们这可有个规矩。 什么规矩？ 得搭菜。 啊！搭菜？ 对呀、啊。 搭什么菜呀、啊？ 五斤花生豆，十斤橡皮鱼。 这菜比酒贵。 阿飞，您别喝。 不要这样啰嗦， 是 快将上等好酒取来。 好酒少了不卖，起码三升。 为什么？ 我叫三升不过岗。 哎，是三碗不过岗。 我们这儿就按升卖。 你敢把我灌醉了是怎么着？ 醉了，好啊，省得您上山打虎去了。 你怎么老怕我打虎啊？ 客官您不知道，我们这儿有县里的告示一张， 拿来我看。 客官请看呐。 是人，大家留神，不可妄动，违者罚银。 这就算对了。 这

只知哄堂大笑，哑人之笑眉开眼笑，弯儿一笑嫣然一笑，呼叫不得笑里藏刀，笑逐颜开笑容可掬，淡笑风中谈笑自若蓬勃，大笑啼笑皆非嬉皮笑脸。还有一个啼笑肉不笑，百年笑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酒为您主持的百年笑声。1985年，李金斗决定参加北京市举行的首届中青年演员调研比赛。当李金斗他们来到团里的时候啊，用来参加比赛的相声本子已经发完了。经过李金斗的再三请求，领导才拿出一个剧本说，这儿还有一个本子，如果你愿意可以拿回去看看。这就是由连春明先生创作的，后来成为李金斗和陈永泉代表作品之一的武松打虎。拿到相声本子后，李金斗和陈永泉发现剧本基础不错，不但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形式新颖。于是他们决定采用传统相声的一些表现方法，尤其是以他们的强项学唱京剧为主。为了精益求精，他们还专程找到了曾经创作和表演京剧《武松打虎》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李万春先生登门求教。李先生也是拿出了看家本领，亲自指点每一个动作和唱词。等到比赛的那一天，除了李万春先生为人物设计的动作之外啊，李金斗还根据现实生活中观众最敏感最关注的常用语，作为相声里的包袱抖了出去，引起了观众更为火爆的开怀大笑，最后获得曲艺组唯一一项优秀表演奖。好了，和您说到这儿呢，咱们休息一下，听一段李金斗陈永泉合书的相声小段算账。 教育好子女啊，是我们做父母的责任。 对，养不教，父之过嘛。 您说这句话太有道理了。您看，我就纳这个闷儿啊。 你纳什么闷儿啊？ 我们街坊那个莫大哥， 莫大哥 啊，人家那个小孩啊是怎么教育？太好。 是啊， 啊，太好了。 哦，这个莫大哥是干什么的？ 莫大哥两口子都是卖鱼的。 哦，搞水产的。 对对对，个体户。 哦 哦，两口子卖鱼。 嗯， 有一个儿子。 哦， 人家那个小孩教育得太好，这孩子起那个名字都那么恰如其分。 嗯，这孩子叫什么呀？ 他姓莫，他们两口子是卖鱼的。 嗯， 给这孩子起名叫莫斗。 莫斗。 莫斗。 哦，卖鱼的孩子嘛叫莫斗。 就是啊。 那要是卖菜的孩子一定叫土豆了。 这是人家的这个学名。 小名叫什么呢？ 小名叫真兴。 对，这鱼有不兴的吗？ 哎，这个小孩有特点。 什么特点呢？ 算账特别好。 是啊。 哎，那天我把他叫过来了，我说莫斗，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哎，秀秀干什么呀？这个有一道题啊，考考你。 嗯， 好好算算。你看这有10斤铁，这儿有10斤棉花，这两种东西哪样沉呢？ 他怎么说的？ 啊，这有10斤铁啊，这有10斤棉花，这两样东西哪样沉？它是啊，秀秀一边沉。 嗯，怎么一边沉呢？ 啊，都一十斤呢。 你小孩够聪明了， 太聪明了。 嗯， 再考你一道算术题。 嗯， 你爸爸是卖鱼的。 对， 你爸爸这儿有10斤带鱼，卖掉9斤。还剩几斤呢？ 他怎么说的？ 啊，我爸爸就有10斤带鱼，卖掉9斤，还剩2斤。 嗯，2斤？哦，没听清楚。 听清楚了。我爸爸这有10斤带鱼，卖掉9斤，他准能剩2斤。 怎么呢？ 这是我爸爸卖，你要让我妈卖，能剩3斤半呢。 啊！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李金斗陈永泉的相声算账。正是因为李金斗和陈永泉的出色表演，这段武松打虎就成为了他们二人的代表作品，以至于人们现在提到他们往往都会一下想到这段相声。好了，和您聊到这儿呢，今天的百年笑声节目也要结束了。最后送您一首刘欢演唱的好汉歌。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水里火里不会走啊。